该得的都得了，该漏的都漏了，风风光光兜一圈，到了还是回到。这口袋来了，世上没有乌鸦不翻的心，亮了之后点了亮，心是睡去睡不去都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我是不是把这看得太重了，我对蒋师傅是不是个有点过分了，这事情过后一细想确实有点，哎呀有点哪个有点嘛，哪个掉啊？结把金沙亮，再把金汤亮，咱等蒋师傅回家，我俩好好聊一聊。日后不管是大小，尽管放开蹄子进马跑。你是蒋德胜哎，能为山村发展挑大梁，我老姑可不虚伪狡辩，心宽地大，心闲自在，又在又在呀。乐下熬夜花，人活成精，不要看了还得了，两眼一闭个黄土一埋不了，个夜了了，想穿了那个开头了，心平了那个气死了。这世上还有什么鸟事，那个鸟事不能了呀，那不能了。 啷哩个啷哩个啷啷，了哩个了了啷，哩啷哩了个哩个了。 哎呀，太惨了！ 哎呦，大孙子。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哈？ 你吹个你跳台声呐、 哎呀，我在这里穷快活。哎， 你 坐。 哎呦，不错。太才子啊，你孙子我啦，公公得了一个小孙子，我想请蒋师傅给起个名字。 哎呀，蒋师傅不才，这样吧，你找九个伢去呀、啊，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名啊。 哎呀，不行。还是蒋师傅好，蒋师傅啊，有知识，有文化，有气数，有本事，取个名字啊，一定好听。我还是找蒋师傅去。蒋师傅， 我就取个名嘛，做事一把钱。哎呀，新门上你 快 点 走！哎呀， 这皮子俺家都小到一块，莫非有什么大喜事啊？ 哎呀，你喜事哦！我们修来个男朋友啊，个挑肥上门，哎，挑完了还是一个太和神。 哎呦，这可千万不得哈！ 谁说不是？所以我啊，想请蒋师傅去陪一下。哎。过你娃和三哥 啊，蒋师傅有姿色， 对， 有文化， 对呀， 有技术，有本事， 对呀， 当然最合适。 哎呀，我呀是个我们选哥， 只可惜他不在。 不在？哎，他到哪里去了？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。 哎呀，过年都要来个春饭了。 你就不怕我马虎子给了你家的面子啊？ 哎呀，毛太哥嘞，你可是哪来的法子？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可拿你去呀和谁？ 哼，你当我是大伯娘痛啊？我玄奘虚极，我又不是毛胚一个。有匹快房， 我要结婚。 你要结婚？跟谁结婚呢？ 跟风妹子结婚呢。 那你找风妹去呀。 哎呀，我踏入金密上的东江老，我心里头可哪有我有啊？ 女台不有福，我要马有盼盼。 哥，你可是造反！我当初年少都才十个时候，可是从小就给凤妹子阿牛顶过娃娃亲爹。 那到你脸上去呀、 啊！你个老赖皮！ 你放肆！ 好好好好好，你不好好管教你自己女儿，日后啊，要你个小孩。 那你就等谈案家，等着看吧。 哎呦爹！ 好不得呀！好不得呀！ 毛 仔呀！毛虎仔呀！ 阿牛娘的话，是毛逃的你啊！ 是啊，毛虎仔呀！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，种的就是个信誉，一个名声呐、啊。 这种事啊，最能得人心。也最能摄人心。 还被抬出，你们请坐。 还坐，亏你还坐得起。 这个秋才闹都快给闹翻天了。 啊，什么事啊？快把你们记得哈。 吴三，你说。 三， 你说。 江师傅正领着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。 农委会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？ 废、做个咋个狗屁决议哦，连祖宗都不要了。 太白， 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。 太白太叔，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合适个地方，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。 毛骨斋呀，你只是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啊！光一个种植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。 加工厂一办起来，这秋太闹还有你毛骨斋说法立足的地方嘛！ 老子压下去啊！我恨你的村长！ 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大家的都是江浙人，打的那个红家，我们家把酒要让他干，我 是放手，现在他跑一趟啊，我也想洒脱呀，自在美满，这是个罗村中的郎，郎君为喧闹得不死了，这是那个李子呀，天呀嘛天天亮啊。 村长， 我谁？ 哎，童子他们马上停工。 是， 众海是群众， 这寇太老到底还是我们我们的天下啦！ 大将，大将，大将！ 我这不怕狗了吗？ 嘿嘿，冯家呐，你不就是他大公仔吗？你少踩毛子上面前算为头。 不要给你发的暗料，你说还烂放，真是傻。 江师傅，反正玩的糊涂，怪得的，你还早用的啊？江师傅。我三载个不鸡，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、 啊？站站队，村长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锄头都快老掉牙了。 牙是我们口头熬的事情、用不得你一个外乡女来说话呀。啊， 舅哥哥，那你说我们是不是笨下来？大家说。 你们看啊，毛古仔，毛古仔呀、你还要不要田地？还要不要祖宗啊？你看呢，一公子孙竟向这个外孝女说法。 江师傅说的对，应该听江师傅的。 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？ 是啊， 我村长。 哎，村长，这事能不能通过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？ 对，马上召开村民代表开会。 对， 江师傅，这村民事是我们大家的事， 这祠堂该不该修，加工厂建不建，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。 村里的事，村长管的不算，还哪个管的算？谁管的算？ 我 们两个人管的 算。别闹了，对， 干什么？啊？那干脆都来当这个村长哦。 这村长不是人人可以当的，可是村长是人人可以选的。 马村长，如今可不比从前喽。 莫非 就能飞天呢？ 天是不能飞哦，倒是要跳，是可以跳的。 你对，谁不能骂他？ 只要当着村长一天，这口太傲，就是我毛骨仔说了算。 村长，大家的意见你也给听一听嘛。 爹，你要再这样，迟早要被大家给炫掉。 我没想草管不成， 动手了！ 哎呦， 赶快把他们从毛子庄面前叫开，要不然我撩你！ 要敢动江师傅一指头，看我不劈你！哎呦喂，你个大毛子，我这个东西呀、啊！ 毛古仔，拽着又下去， 我看你日后怎么去修窗哦。 哎，好端端的一个口袋袄，就被个东家佬给叼了啊！ 红梅，娘个头，你一根都吹的什么风？啊！哎，红梅，你哎呦， 哎呦， 哎呦，哎呦， 哎呦，啊！ 娘个头！全都走了样啊！ 当年新疆的兵了战，我马不在的威风一落千丈，醉客那般吼声在，唤你那把粉姑娘，开口不是蒋师傅说，闭口就是蒋师傅讲，处处拿我同他比，越比越爱， 越比爱越无望啊， 两个头头个娘啊，今的时候同江湖，负了却又引领他同是一把，男母婴落地不在只剩下，同是一个毛不白，再也不服就两家， 就两家啊， 想当初啊，是我让大家把那点钱存滚流过来，说不定我也要陪他们跑一趟啊！ 不思量呀，气思量， 越思量越想呀，越悲凉。我可是自饮凤凰自堕崖。求仙翻倍求仙伤啊 且不妨借他的东风来，借他的东风来。王队长，王队长，王队长，你要修栏目椅呀？这椅子是该修修了。 修不修还不是把破椅子 修，总比不修的好吧。管他， 只要能坐就行。 马镇长，可你的脸色是哪里不舒服啊？ 我还有哪里不舒服啊？ 哦，毛主席好，毛主席好。 只怕你呀，巴不得我早点死。 哎呀，毛太太，毛镇长，可你说的这天地良心，我母亲从小就在你个岸边底下长大的，以前我完全蛮好跟到你个嘞。 我你呀不是哪种佛？ 哪种佛？要不已经求毛友了。喏， 人才引进表，我们早就把人才引进了，还什么表不表？ 像你的意见，要把江师傅长期留在这山里。 哎，队长， 听说乡里早就把他列为第一批重点引进对象。 好，好啊， 还好啊，那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咯。 他自己都愿意，我们还有什么不愿意啊？啊？ 本来乡里早去让我去拿表，可我想等你回来研究研究，可凤妹她一听到消息就连夜跑到乡里把表拿回来了。 什么？又是他？ 说不定还是江师傅要他去。哦，陈长，身体要紧，你可千万不要为这事烦了自己咯。 烦？烦怎么烦？啊？为他一个打工仔，为他一个副业工，我烦得少吗？真是！ 哎，组长， 真的愿意一切留在这山里？ 有这么好的资源，有这么好的乡亲，就有这么好的妹子，我有什么不愿意 啊？江师傅， 只怕这庙下容不下你这大菩萨。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，我就是个副业工，我就是个东江佬。 江师傅，江师傅，江师傅， 乡里都把你当人才，你就不怕这口太咬委屈了你呀？ 委屈到时候谁也别想委屈我。要是真能从此留下来，说什么我也要把这加工厂摆起来。 江师傅，不光是要办加工厂，只怕还要当厂长吧？ 那当然， 我不当厂长，这加工厂办了也是白办。 江师傅， 想要在这口台坳办点事，光当个小小的厂长，只怕还不行吧？ 这倒是。 要不，我这村长也让你当。 哎，这我倒从来就没想过。 好，痛快，来，江师傅， 打呗， 干！ 哎，干， 干！ 哎， 江师傅， 干！ 干！ sorry 什么 sorry 哎 咋办 江师傅江师傅 咋办你看毛村长这个人怎么样 你说呢 要我说啊毛村长毛虎他这个人呐、啊、又是很还不错又是很也他妈不是个东西 你 哎大伯你说嘞 这毛村长哪好跟你江师傅比呀、啊 江师傅，江师傅又他妈算什么玩意儿？不就是个臭打工，不就是个外乡人，不干，又说你不尽心，自己也昧不了这良心，香港又说你有雅兴，大伯，我哪？ 哎呀，江师傅，江师傅，江师傅， 大伯，这加工厂没办成。我对不起众乡亲，对不起凤妹，更对不起毛村长。毛村长那一亏，我到死都还不了。从小到大。我穷得谁还从来就冒被人这么亏我呀 只因无人管，夜归根，不知那黑泪满山不留我，百感交集，不堪感慨呀。 将二女人他们来交代。不存在，她真是个难得的姑娘哉。只是我背靠一旁，独坐冷灯，怎堪然？我也是呀，也想他，也可爱，他也是，可爱我也难。故意醉解千愁。姐姐，你个烦恼呀，化尘埃。 造反的酒， 可是阎王爷总是不休啊。 太官太叔，这是我特地给你们调的一点木偶灵芝。 哦， 顺其不顺， 哦， 都是熟的不？ 哦，黄土都埋到胸口里，还不长身哦？ 那可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哦，马姑子呀，难为你。还记得我们几股老棺材呀、啊？ 还没抬手，到时候你们也得给我准备一把小主意呀、啊。 你才多大呀、啊？还早啊！哎， 你别话嘞，国家中国佬还使用好哈，你看。这两年功夫，就把个口袋闹，那是搞的啊！哈 哈哈哈哈！太叔，说不定我这村长也要让他到呢。 啊，大哥，你妈咋个了？ 哎，他最好总归是个打工仔呀。 他倒是个娃，小人啊！ 哎呀，老哥啊！如今到底死逃不通啊，死逃拽这么扁，这内心 总还揣呀。 哎呦，白太叔，这事只怕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我。罗，这罗浮标乡里都催着要上报啊。 哟，哼，除非这口袋咬紧的做事全力。天还是不是我们的天哪、啊、脑还是不是我们的脑啊，全村父老乡亲好歹一份好啊，怎能和外乡人自受有花椒那是有辣椒啊，毛不在呀，毛不在呀，你莫不是吃错了老鼠药，有道是菩萨在不灵啊，总是自家的好，自家的好。 阿伯，你死得了掉都死不了人呐、啊！乡里马上就要派人来， 他总有飞钱的本事，我也能快冲！ 哎呀，老朱啊，我不能乱了呀！ 到时候你们可千万莫乱了哈！ 是啊是啊， 毛五仔呀，毛五仔，这事只怕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我。张， 哎呀，老朱啊， 太白，太叔， 老朱啊。 太白，哎呀，哎，哼，哎，太白，太白， 毛村长，毛村长，我来管你，坏妹子都坏在你屋里门口了，你还到底管不管啊？ 谁叫你上这么一个耳光啊？ 哎。耳棒啊，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耳棒还是三棒。 我管你是耳棒还是三棒， 那走。 阿娇，阿娇， 周生哥，那人才引进表也不晓得我爹有没有送上去。 他既能落我田，也就会往上送。 那倒是。 哎，自从那天填表以后，他的脸色倒是越来越好了呀。 嗯，这我也看得出，有些事兴许他越想越透了。 要是真能批下来， 那该有多好。 啊！ 法咬出屎。 师傅， 哎，快快去找你爹，哎，快快去啊，快！ 爹， 哎，东光啊，你怪你他妈，怪你子，怪东光老，怪你子，怪你子，怪你子，怪你子，你怪你子。 如此孤独。 年未满，但是我一定会把他三年的工钱给他补齐。 你补得了他三年的工钱，可你补得了他嫂嫂的心吗？爹，把姜师傅留下吧。事情到了这样，只有你才留得下。我有死得早，是你激动的有多牛，一手把我拉扯到，现在自己想起来，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。不管什么时光，不管什么场合，我总是有着自己的心思来。 凤妹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凤妹， 不好， Oh, 城楼。 伤疤迟早终消退，世间没有情长久。 采茶戏远山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欣赏沪剧《罗汉前》选段《回忆》，丁世娥演唱，小飞蛾。 铺上了浪，眼眼啊，醒醒啊，把自家往里去喷，醒醒啊！罗汉前，他竟是把我的罗汉前儿弄到手。 芦荟是围在盒子里，矮矮的芦荟是也如此的。佳人心中飞秋泥，莫非他与娘同住一辈子，说不定也是小芳家未来的老汉人。孤身十指光光空无有，家子不在他身边，姑娘啊，你走上了 Thank you. 曾经大大费心机，还是悄悄回击他，回过头来想仔细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沪剧《罗汉前》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